绿色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 飞逝，唯有记忆永恒。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记忆的唱片。 牵动你心绪的记忆的唱片，我是你的朋友古月。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在每年的春节晚会上，有一首令人熟悉的旋律都会伴随着我们辞旧迎新，这首歌就是《难忘今宵》。这首歌的演唱者随便问哪一个人都会脱口而出李谷一。今天的节目中就和您一起分享李谷一演唱的歌曲。 祝愿自古 李谷一1944年生于湖南，15岁考入湖南艺术专科学校，1961年到1974年逐步成为湖南省花鼓戏剧院主要演员，14年里成功地塑造了20多个不同时代不同性格的年轻姑娘形象，曾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当时国家领导人的接见。来听李谷一演唱的《刘海砍樵》。 你把我比作什么人啊？咯， 自己的演艺生涯中，李谷一的代表作数不胜数，如《边疆的泉水清又清》《妹妹找歌泪花流》《洁白羽毛记深情》《心中的玫瑰》《知音》《相恋》《迎宾曲》《绒花》《难忘今宵》等等。这些歌曲多次在全国性歌曲评比中获奖，并获得第三届电影百花奖特设的最佳演唱奖。在1983年的第一届春节晚会上，李谷一一共演唱了6首歌曲，他们分别是《相恋》《知音》《年轻的朋友》《问声祖国好》《春之歌》，创下了后无来者的记录。 做一种很甜美的这么一种抒情歌曲来唱的，当时就是用的那个有些地方就人民的情对爱人民爱人民，就用了一点点那种人民的，就是有些个别字用了一点点这个气声出来，但是大家觉得耳目一新，我有觉得歌曲抒情歌曲是这么唱。 相恋，君临烈黄泥。 酒喝上万年春，万年 的唱片 The Sound of Memory， 这里依然是你喜爱的记忆的唱片。1986年，中国轻音乐团正式成立，李谷一担任团长。在此期间，他的演唱艺术再创高峰，故乡是北京，前门情思大碗茶，我和我的祖国等歌曲在国内外颇具影响，为中国民族声乐艺术拓展了新路。1989年，他获得广电部中国唱片社颁发的首届金唱片奖。来听这首《前门情思大碗茶》。 我爷爷小的时候，常在这里玩耍。为什么他穿好的鞋？ 谷一是中国通俗唱法第一人，在事业上全心投入，可以想象他在家庭生活上的粗枝大叶，就连给女儿起名字也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在他和爱人的名字里各取一字萧一。女儿从几岁开始就叫妈妈为李老师，因为叫李老师她反应特别快，而叫妈妈往往叫两声她才有反应。但正是李谷一在艺术上不懈的追求，才有了今天歌迷称道的无数经典歌曲。来听《妹妹找歌泪花流》。 说因为这个是后期录音，有影片可以给我们看，就让我们一边看着电影一边就是找感觉、找情绪、找节奏，就录了两三遍吧，然后就后来通过了。 演唱的数百首歌曲极富感召力，首首堪称艺术的经典之作。日本资深音乐人谷村新司把李谷一称为中国流行唱法的奠基者和引路人，这一评价却是代表了相当多人心目中的李谷一。这里是记忆唱片，在我们今天节目最后，谷乐代表编辑才涛感谢您的收听，送上这一首《我和我的祖国》。